肉深处那道背影，你我像快快乐乐同游在意境，浪漫到一起的绝境，不想说明，只想反应。 前面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，陈奕迅无人之境，我非常喜欢这首歌。我喜欢这首歌不单单是陈奕迅唱得相当动情，而是因为这首歌里的这样的一句话，这个世界最坏罪名叫太易动情，但我喜欢这罪名。我总感觉如果你能够静心的去研究陈奕迅的每一首歌，你好像总是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感悟。我个人觉得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，可能在回首往事的时候，你都会有一种不堪回首的感觉，但是你还是会很享受这种在耳机里能够听到自己故事的这种味道。与其说陈奕迅很会唱歌，倒不如说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的故事贴到了歌曲里面，就像是这首歌里所唱的一样，我们太易动情了，不单单是因为歌曲本身好听，可能也是因为曾经的那些往事。在人的一生当中，我们或许总会遇到那么一个人或者是好几个让你动情，但你又束手无策。毕竟爱情始终是两个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讲到这里，让我想起了泰戈尔曾经说过的话，世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在你身边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好，下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是来自于丢火车乐队所演唱的《角落》。 什么还

朝夕相伴的。如果较起真来的话，我觉得这些都是真的，都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稍微上一点岁数的人可能也会觉得房子、车子、经济、年龄，还有什么所谓的地域，也都非常重要。然后那个小朋友跟我说，不要这么认真，不要这么现实，如果勤奋足够，他觉得房子、车子、经济、年龄、异地，还有其他的很多外在的物质上的这些需求，在爱恋与勤奋面前都是可以被解决的。这可能就是年轻人他在憧憬爱情的时候比较理想化、比较美好的那种愿景，可是在落到现实生活当中，再过一些年他就不会这么想了吧。好，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，但愿在听歌的时候我们不会因为这些而坏了心情。来听周华健所演唱的《情深为谁》。 你喝了酒，哭了的眼，微微的红，为了谁痛？因为我懂，所以折磨，这爱也爱够。不安的手紧握着我，不让我走，爱能多久？错在今生，错在不忍，错在我不信真爱一分。情深为谁陪你落泪，爱怎么会如此可悲？真心相对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化身情非。 这是来自于周华健所演唱的《情深为谁》。我今天在准备节目的时候，打开微信平台，有看到一个朋友的留言，他的名字叫做《奋斗的博士》。他跟我说，他刚刚博士毕业，之前呢有谈过两个女朋友，一个是他的本科时期的初恋，另外一个是最近一直追他的学妹。他说他跟这个学妹并没有那种一见钟情的感觉，他甚至觉得说在一起就是为了在出国之前能够让自己的父母放心，问我应该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。我不知道你跟你初恋的女友是不是已经分手分得干净了，如果是跟初恋已经没有联系了，你跟你这个学妹就好好的继续的往下谈呗。还有就提醒你，你到底需要什么？事业更大的发展空间，还是婚姻？对于你后面的，你告诉我说你会感觉舒服，但是谈不上一见钟情的女孩，我倒是想提醒你，在生活当中一见钟情未必能够长久，择偶最为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三观是否一致，是否能够有聊得来的话题。好，这是我一点点小小的看法，实际情况你还得自己做判断，但愿你们可以幸福到老。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，这是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《有一首歌》。 有一首歌叫做温柔，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，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，它最美却最难守候。有一种愁叫做寂寞，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形容，它冰冰冷冷躲在心中，藏住了泪，却掩不住有一个梦叫做永久。

一起绽放。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，我是王平。每天这时间我们一起分享音乐，分享心情。如果各位在听歌的时候有什么样自己的故事，包括自己的祝福想要送出，你都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 DJ 王平，或者是在微信公众账号里面搜索听王平，这样通过网络就可以保持联系了。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一组情歌，自然每一次分享情歌的时候都会跟你一起来分享一些情话，包括一些在情感上面的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看法，但愿这些看法能够给你一点点小小的启示。当然我也不希望你照搬就用，因为每一个人所处的环境不一样，你面对的人也不一样，所以在处理问题的时候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去面对。好，想要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广东话老歌，梅艳芳所演唱的《朝朝暮暮》。 不灰色天地中，厚厚信纸却不可以抱拥，只有透着纸背塑造你面容。我说气温前夜令我着凉后，你说最好多饮温馨的热酒，我却已经再不需要处方，早已过时的语句如何问候？我没法再知，现在现在你哭或笑，说了吃了多少，怎会不重要？这道理我懂，然而事实并没法相信，情若真的久。远不在乎平常分秒，如何明白凌晨在你是黎明？你我哪可分享偏差的繁星？我看我的信纸堆满却无声，仿似你在观看雨或雪，但谁能做证？ 这是来自于梅艳芳的《朝朝暮暮》，非常老的歌曲，我一直很喜欢这首歌，是因为 我喜欢之前的一首诗，其中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勤奋若深长，便抵得过朝朝暮暮。而在前一段时间，我迷上了中国诗词大会，里面就有一段爱情故事，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各位一起分享。有一个选手，他自我介绍的讲述过程当中，就讲了他和自己的女友本来是天南地北的陌生人，相识于一次诗词集会，诗词是他俩相识相知到相爱的一个媒介，然后他们又一起报名参加了那一次的中国诗词大会。曾在表白的时候，男孩赠女孩吊坠，谷子里面镶嵌的是红豆，寓意玲珑谷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，佳人玲珑心，情意一身重。然后这个女孩就回赠了他这样的一句话，定不负相思意。在这位女选手登台参赛的那期节目当中，这个男孩就向女友正式求婚了。音乐响起，当他喊出了亲爱的嫁给我吧，然后缓缓走下台去的女友就立马给予了回应，说我愿意我愿意。董卿问他说为何答应得如此迅速而又坚定，女孩笑得幸福而又甜蜜，她说因为遇到对的人，速度什么其实都不是问题。但愿收音机前的你，在生命里头也可以遇到那样一个志趣相投聊得来的人，对的人。我在纠结这个时间听什么歌，先来听邓丽君的《思君》吧。

直都还在，失去了最初的痛快。是什么让人分开？是什么值得崇拜？是什么被时间留下来？ 所演唱的《对的人》。在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想起的是电影《一代宗师》，八卦掌宗师宫羽田的千金宫若梅，他遇到叶问的时候，他和叶问之间有这样的一段对话。宫若梅说，我在最好的时候遇到你是我的运气，可惜我没时间了。想想说人生无悔都是赌气的话，人生若无悔那该多无趣啊。叶问当时回答道，人生如棋，落子无悔。人们总想追求无悔的人生，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愧的态度，小心翼翼，亦步亦趋。事实上呢，我想穷极一生大概也没有谁的人生能够真正的做到无悔吧。下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歌曲，来自于水木年华所演唱的《一生有你》。 因为梦见你离开，我从哭泣中醒来，看夜风吹过窗台，你能否感受我的爱？等到老去那一天，你是否还在我身边？那些誓言谎言随往事慢慢飘散，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惜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，可知一生有你我都陪在你身边。 是还留在 所演唱的《一生有你》，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想，你我可能都还年轻，谈及一生过早，但是回过头去想，我们有限的生命，或许在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当中，总会有一点带有后悔的色彩，或者说还有一点点无奈的状态。人生一世，不论长短，若说后悔的事情，实在是会有很多。假如这个时间你仔细一想，可能还会发现，其实或许正是这一桩桩后悔的事情，才使得我们的人生变得有血有肉，有情有义，也正是那些后悔之事，让生命变得有滋有味，有趣，有所追忆。也或许正应该自我安慰地感叹一声，人生若无悔，那该多无趣啊。想要在今天节目最后送上的是 Beyond 乐队所演唱的《无悔这一生》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，祝福各位一切安好，我们下一次节目不见不散，拜拜。 阳光历次消散别去，无理冲击我心碎，前景没法打算怎么，谁会偷生远方里，每次记忆哭笑，将心意再变改一分一秒，无意对一切话却远走他方，没有泪光，梦里竞闯，怀着心中新希望，能冲一次，多一次，不惜自强，没有泪光，梦里竞闯，从前跟一小岛望，天可变，风可转，不惜自强，这方向无奈，静听不舍心声，和我正呼应，前方或会一生奔波，无悔这一生经过， 纵有冷风飘过，将心水再痛逼紧守不变，无意对一切话别，无意再远走他方， 没有泪光，梦里竞闯，怀着心中新希望，能冲一次，多一次，不惜自强，没有泪光。跟一小岛望，